睡梦让闭上眼，梧桐吹乱满身黄雨烟，归夜揉碎无边艳阳天，浮生缘不曾见，我还有一些年，像桃花的青铜吹，一夜舟一蓑烟，丢了整夜无悔，任江水漂流我飞。我唱我写我藏我找，这绵延的故事还未了，我爱我恨笑，人生一场大梦，叶落知多少。溪水带路去，一袖沾湿不要紧，染不见数风景，冬里夏一身轻，缤纷落英忘了路，远近我唱我写我藏我找，这绵延的故事还未了，人生一场大梦是多少。我唱我写我藏我找，这绵延的故事还未了，我爱我恨我哭我笑，人生一场大梦也落不缺少。睡去，遗忘。